王一奇绝对是英明误交的损友之一，从认识到现在几乎就没有遇见过几件好事，麻烦的事儿是一件接着一件，偏偏他只有惹事儿的本事，没有收尾的能力，折腾到最后啊，往往都是他身边的人跟着一起倒霉。失忆这件事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那天晚上，英明还没到家，就在路上给王一奇挂了一个国际长途，打了四五遍那边才接起来，语气还不善。 谁啊？真他妈的不会选时间。 你大爷的王一奇！ 英明骂了这么一句，那边才清醒了一点，大概是确认了他的号码，态度稍微好了点。 英明？ 印象里，英明这还是第一次他在外面的时候给他打电话，或者可以说，他们俩认识这么久了，英明总共给他打电话的次数没超过四次。 你怎么给我打电话了？ 我问你，你是怎么招惹上石毅的？ 懒得跟他兜圈子，英明问得很直接。王一奇在电话里愣了一下。 石毅？ 这名字他很熟，但是熟归熟，他还没有想到二者之间的联系。 少装糊涂，石毅今天晚上找上我，问了你在什么地方，你是不是又惹到谁了？ 我没有啊。 王大少觉得很冤枉。 很明显石毅不是我喜欢的风格啊，那身高令他起来都绰绰有余，找这样的不是自虐吗？ 不是石毅，大概是他朋友，叫什么乐的。 英明没有记住王乐的名字，只是听见石毅叫了这么一声，记住了大概。 王乐， 果然是你惹的麻烦。 王一奇想起名字，也就说明这事儿他脱不了关系了。英明眉头一皱。 你吃饱了撑着的呀，竟选惹不起的人招惹。 我怎么知道王乐是石毅的朋友，而且我也没怎么他呀。 总之你赶紧回来。 一句话算是结束了这场谈话。英明说完就把手机扔在一边。踩大油门，夜风迎面吹过来的时候，有种让人窒息的错觉。英明一路飙回了住的地方，把车停在门口。进屋先从冰箱里拿了一瓶啤酒。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六点了，这一天过去了四分之一。 唉，又是一天啊。 英明这么感慨地唏嘘了一句，把鞋子很随意地甩在一边，整个人窝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后闭上眼睛。他习惯耳边有声音了再睡觉，大概是以前失眠落下的毛病，旁边越嘈杂他反而越容易睡着，反过来如果安安静静的，经常他折腾半天也静不下来。虽然这么睡觉是挺费电的，不过没办法，人养成了习惯就是不太容易改。尤其英明是一个特别注重感觉的人，很多事说是说不清楚的，只是一种潜伏在心底的感觉。 演员大概多少都是有些矫情的。 英明入睡前这个想法从脑中闪了一下，让他嘴角很浅地扬起了一个弧度。石毅后来想了很久，才想起来为什么会觉得英明眼熟，好像是个明星。那张脸既然是用来吃饭的，那也算是比较合理了。他回忆了很久到底这人演过什么，但是发觉没什么概念，主要是他根本就不怎么看电影，那些总觉得是学生时期的消遣，脱离了无产时期他也就没有了那个闲情逸致。在很多人的眼中，石毅是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人，说是天之骄子绝对不为过。将门之后虎父独子，有些人奋斗了二三十年才能积累起来的人脉和资源，从石毅懂事就已经在他身边了，叔叔伯伯的叫着，阿姨老师的喊着，有记忆开始就是跟着他父亲到处应酬吃饭。人来人往的那套看在眼里，他分得很清，也看得很透，所以他一直都很明确自己到底要什么。比起一般的纨绔子弟，石毅算是个有能力有抱负的人。 他从来不打算靠着家里的福音过一辈子。他父亲的成就是他父亲的，他需要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来证明自己。大学毕业之后，他跟家里较劲了半年时间，才终于争取到了独立创业的机会，跟着大学的几个朋友开了一家建材公司。有人警告过他，这个市场已经趋近于饱和了，别人看着肉肥，但是绝对不好吃，这里头水太深，很容易栽进去。不过时已不怕，只要这里面还有立足之地，他就有信心自己能够扎下根基。当时他跟父母保证的信誓旦旦，而时至今日，虽然还没有达到他最初的目标，但是也已经初见成果。至少走出去提到石央建材，还是有不少人都清楚来头的。石毅很享受这种成就感，不说多么惊天动地吧，但都是自己一拳一脚打出来的。对英明的印象，石毅就停留在了那天晚上的一面之缘。后来王乐到底有没有找到王一奇，事情又是怎么解决的，他都没有再关注。反正感情问题他从来也理不清楚，私生活接近混乱的人实在没有什么资格去管别人到底是怎么谈恋爱的。只是石毅没有想到会那么快又见到英明，还是在自己的生日会上。在他的概念里，过生日其实就是做冤大头，自己花钱请一堆人来吃吃喝喝，认识的不认识的全都有，聊着跟他完全无关的话题，然后插上几句已经听腻歪了的奉承，等到闹够了才要他出来出钱买单。明明就是这么浪费时间的事情还非过不可，因为你不记着有人会记着呀，你不着急有人会着急呀。免费吃喝的机会总有人是不放过的，一般都是石毅自己还没有想好请谁，就已经有十个人都收到邀请了，具体是谁发的还无从考证，总归会来那么一大帮人，人来人往，脸都记不住几张。英明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他迟到了，一群人已经吃过了喝过了，转战到了 KTV 了，他才姗姗来迟地推门进来，旁边跟了两个人，其中一个石毅认识，另外一个有点脸熟。 石公子，真是对不起，我们来晚了，自罚三杯，自罚三杯。 他认识的那个人叫寇金，一进来二话不说就倒了三杯，闷头就灌，都不知道他用的是谁的杯子。英明跟在他后面，一抬头正好和石毅撞了个正着，下意识的眉角一跳。寇金喝完了，有人叫好，有人起哄，石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就看着英明。这屋里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俩之前的误会，只当彼此不认识。寇金喝完一抹嘴，拉着英明往前走了两步。 石毅，这人你认识吗？ 不认识。 他是英明啊，你小时候肯定看过一部电影叫痞少，他就是那里头演痞少的那个人，军二代，说起来跟你还是一家人。 他说完，旁边坐着的王乐就很小声地啊了一声，明显他想起来了。其实不止他，寇金说完，石毅也想起来了。他总算搞明白了为什么怎么着看英明都那么眼熟。当时那部电影他相当喜欢，因为身份背景和他的生活很贴近，还特地买了 DVD 收在家里，当然了，现在已经找不到了。英明现在的轮廓还能依稀找到当初那种感觉，但是更立体了一些，眉宇间的气质也跟少年那种味道不同了，除了脸上挂着的笑容依然带了点痞子的感觉，似乎是在调笑，又似乎是在讽刺。寇金的介绍让不少人都认出了英明的身份，顿时不少人都凑到他跟前跟他聊当年。英明扬眉笑着对谁都是点点头，好不容易抽出空，英明才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冲着石毅一比。 今天是石公子生日，那就应这场合套句近乎，说句生日快乐吧。 他说完一口直接干了。石毅很突然地拿起酒瓶，对着他的杯子又给倒了一杯。 无双不成礼。 英明眉头都没皱，拿起来倒头又是一杯。石毅继续道， 就看你对我感情有多深了。 喝酒的人因为这句话顿了一下，表情很微妙，不过手下没停。石毅倒了他就喝，一直到这半瓶酒全部都被喝完，石毅才把酒瓶往桌上一放。 好，这才够意思。 再往后，一群人就玩得很疯了。石毅本来已经有些无聊的情绪，因为英明的出现而提起了那么几分兴致。两人后来拼酒，拼到旁边的人看得脸色发白。到最后到底喝了多少，他们俩谁也想不起来。石毅记得从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搞得这么疯过。后来一屋子人又喊又叫的，依稀记得自己还拿着麦克风吼了两嗓子，但是具体情况如何，因为那天几乎是全军覆没，也没有人说得清楚。这次生日石毅唯一的收获就是跟英明交了个朋友。其实石毅交朋友从来都是靠感觉，只要对他胃口，身份地位都无所谓，他照样可以当成兄弟一样肝胆相照。